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68集，缘浅。良久，冬至终于听到一句回复： 抱歉。 冬至无声苦笑，但更多的却是解脱般的轻松。在此之前，他甚至已经做好了隐瞒半辈子的打算，哪怕要表白，也没有想过是在这种情境下连面都见不到，就早早地抖落出来。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他是龙身，碰上这种情况，也会怀疑徒弟别有用心，更为自己先前毫无保留的付出和教诲感到愤怒。更何况他师父现在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火，已经算是涵养很好了。龙身本来也以为自己会很愤怒，但并没有，似乎所有的怒意都伴随着那天晚上知道真相而逐渐消失。听见对方说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时，他并没有冬至想象中的那样生气，心底闪过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却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恨气不争。再开口，他的声音依旧平静： 我无法给你这个机会。 这个答案本该足够了，却还是加了一句： 应该早就知道我不是人类。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我还知道你的真身是剑。 龙身威正， 因为你练剑爱剑，以剑正道。你记不记得有一回你看见刘清波手上的飞景剑，露出过惋惜的表情。我一开始以为你是惋惜那样的好剑却被刘清波所用，但后来我才明白，你是惋惜飞景剑没能像你一样得遇机缘修炼成人，是不是？所以你收集了许多剑，连钱叔都以为你只是对剑感兴趣，有收集癖。其实不是，你只是想看看这些名剑里有没有能够化形的，若是有，也不至于让他们流落到德行不正的人手里。 内心深处仿佛有一根弦被轻轻拨动，龙神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一把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是某一个人的佩剑，那人权倾朝野，功盖社稷，却对妻子恩爱不疑，情有独钟。妻子早逝，对方年未过五旬，却终其一生未再另娶，家中甚至连侍妾也没有。当时龙身早已开启灵智，以剑身修行，听那人讲道义，讲五湖四海，讲天下忧患。他们虽然是一人一剑，但这人与龙身而言却也有师生父子的情分。后来因着这段缘法，龙身就想将自己的修行之道告诉对方，他相信以对方的资质，就算未能得到，长命百岁总是不成问题的。但那个人却拒绝了他。 妻子已经在黄泉边等我许久，我要遵守约定。我们早已说好，三生三世都做夫妻。 世间夫妻不过是缘来则聚，缘尽则散。以你冠绝天下之才智，何必看不破？ 看不破的是人，不是情。情冠千古，三界六道，妖魔也好，人仙也罢，无非是因情而生，因情而灭。试读情深是情，比翼双飞也是情。哪怕飞升成仙，执着大道维系人间，不也是七情六欲的一种吗？ 对方惯会雄辩， 龙申自然说不过他，个人有个人的选择，龙申也不想勉强别人。不过后来那人并非寿终正寝去践行他对妻子的承诺，而是蒙受不白之冤，被人押赴他曾经守卫过的城门前斩首示众。龙申本想救他，奈何那人却不愿意，他以自己的性命终于履行了以情而生以情而终的诺言。只不过除了儿女私情之外，还有家国大爱，九泉之下那人终于能与爱妻团聚，生生世世受人供奉，永不分离。龙申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个人了，那段岁月也已经很久远了。不过只要他想，还是能轻易地回忆起来。但他跟那个人的情况并不一样，冬至也与那个人的妻子不一样，他们之间不能情深，只因缘浅。冬至紧紧握着手机，屏息凝神等了半天，终于等来对方的回复。 我有无尽的寿命与青春，而你没有。我不愿再过几十年就要对着你垂垂老矣的脸，所以我从来不会对平凡的人类动心，这与我们是不是师徒没有关系。 龙申的语调很平静，如同在说今晚京城空气不错，抬头也能看见星星了。而冬至的心却一点点冷下去，像在深秋里经历了一场倾盆大雨，旋即又跳到湖里去游泳，因泳技不佳而溺水，眼看着无人施救，只能任凭这颗心渐渐沉到湖底，与水草相互纠缠，被鱼类慢慢啃噬殆尽。 那为什么资质超群寿命更长的妖类那么多，你却独独收我为徒弟？ 龙申听见冬至如是问道。为什么？他其实也不知道，当日一念而起，动了私心，才会有今日的后果。如果不能开始，那就索性掐断源头。他其实现在已经有点后悔，假若当初没有收冬至为徒，把对方介绍给唐静或于不悔，也许就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情况了。那过去的许多岁月里，他为数不多的所有情感都付给了这个人间，他为人所助，受人之恩，得人教诲，所以也会信守承诺，守护世道太平。而冬至的这段情谊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龙申能感觉到电话那头逐渐加重的呼吸声，他站在特管局天台，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漫天星辰灿烂恢宏。鹿城他也曾去过，这个季节如果站在海边，轻易也能看见夜空星光闪闪烁烁，他们正处在同一片天空下。但龙申没有再多说一句 对不起师父。 出乎意料的，被他说了那样绝情的话，对方还反过来道歉。龙申一时沉默，对方的声线有点颤抖，但仍是勉力镇定下来。 是我不好，我本来就应该专心修炼，不该对你说这样的话，扰乱你的心神。 我可以让于不悔带我教你，他的能力并不比我逊色。 冬至心头一凉， 以后我们连师徒也做不成了吗？ 我只是不希望你觉得以后难以面对我。 如果我不愿意跟别人学呢？ 那我就继续教你，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都是师徒。 冬至擦掉眼泪， 好，我们永远都是师徒。 假如龙申是个姑娘，又或者对方表露出哪怕一丝的犹豫，冬至也会锲而不舍，直到愿望实现。但龙申不是，他很强大，心思很深，他不愿意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勉强，即便是他的徒弟。 正是这一点认知，让冬至觉得心灰意冷，自己与龙身之间的距离就像头顶那颗星星与大海之间，抬头可见，又相距遥远，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辈子刚喜欢上一个人，转眼间就要尝到失恋的滋味。从今往后，茫茫人海，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龙身这样能够让他喜欢的不顾一切又小心翼翼的人了。木朵敲了将近一分钟的门，才等到主人把门打开。他有点歉意，觉得自己应该买点东西过来，而不是空手上门。毕竟对方不管怎么说，对自己也有救命之恩。但是大晚上的，他一时也没能找到什么适合的礼物，只好告诉自己先欠着，等以后再补上。结果一开门，他就愣住了。 你没事吧？ 没事，有点感冒了。请进。 哪里是感冒，分明是哭过了。要不你先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木朵有点尴尬，觉得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冬至摇头， 你大晚上过来肯定是有要紧事，你快进来说吧，我没事。 木朵只好进门。 你这房子找的还真不错啊。 他忍不住赞叹，左右四顾打量家具摆设，办事处那老房子就不提了，实在太破，他们没人愿意住那里，都自己另外找房子。不过木朵租的房子也没这里好。冬至给他泡了杯热茶。 要不我回头帮你留意一下，看这个小区有没有房子出租，正好咱们一个小区，要联系也方便一点。 这里房租太贵了，我的房补都不一定够，工资还得往里贴。 木朵虽然有点心动，但很快就摇摇头。他没有一个财大气粗的师傅，而冬至的师傅直接就给了他一张卡。上回房子需要转账，冬至顺道去银行，让人帮忙查了一下卡的额度。一查才知道，卡是传说中的黑金卡，没有额度上限。关于这种卡，还有个江湖传说，上天入地，只要你想得到的，银行都会为你办到。想及此，冬至的笑容不由淡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